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此时的江伯涛心中也带着这样的疑惑，他以守代攻，牵引着唐柔的攻击，控制着节奏，他一直都觉得自己做得很成功，局面完全在他的掌控之内，他可以判断出接下来每一个变化，没有一次唐柔的举动是出乎他意料的。他胸有成竹，他耐心地守候着机会，他希望一波反击就能打出足够奠定胜局的杀伤，这样既妥当又提升几队士气，一举两得。但是机会一直都没有出现，这让江伯涛心里对唐柔也不免有些佩服。在总决赛这样的大舞台，还是决胜级，遇到这样久攻不下的局面，居然不见焦躁，居然还能一直坚持。别说是一名新秀，就是很多成熟的选手都未见得有这样坚定的心理素质。他坚持，江伯涛也不退让，他并不认为持久的消耗对唐柔更有利，局势节奏都在他的掌握，他只要一次可靠的机会，无论是唐柔精神上有所松懈，还是操作中有所纰漏，都可以，只要出现这样一次。但是没有，一直没有。刚刚的龙牙、圆武棍，再到天机，连续几个初阶技能的攻击都在江伯涛的判断中。龙牙之后，很多人都觉得可以反击了，但江伯涛没有。并不是他觉得这个机会不够好，而是在他眼中，这里根本就没机会。那时他的心中闪过了只是一丝错愕。龙牙接圆武棍，攻击的延伸速度太快了，龙牙之后就反击，肯定是要被这记圆武棍给抓到，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办法反击，只能闪避。龙牙、圆武棍都被江伯涛顺利避过了，然后天机，意料之中，江伯涛没让无浪停歇，翻滚避过圆武棍后，直接就弹起半空闪避这记天机去了。能不招架，江伯涛当然不会让无浪招架，这种普通玩家都知道的对战战斗法师的诀窍他不会忽视。可是就在那时，施展的天机的火舞流言突然向前探了探，是眼花了吗？如此瞬间是不是眼花，江伯涛都不能冒这个险。招架让对方生成一个光属性炫纹，和被天机打出浮攻相比，明显还是前者更容易接受。于是短剑天链架出，于是证实了他确实不是眼花。天机的火舞流言挑在了天链上，光属性炫纹一产生就射出，江伯涛哪怕有所防备也没法躲了，魔法炫纹自带追踪效果呢。炫纹命中，韩嫣柔攻击提速，攻势继续。一次炫纹命中没能让唐柔找到连续杀伤对手的机会，普通观众都没把这儿太当回事，毕竟一直都是唐柔占据着攻击端，这样的态势下，江伯涛的无浪本就不是毫发无伤的，在这之前他也有过被攻击伤到，生命多少还是被打掉了7%。但是职业选手们却都清楚，这一次不一样，一点儿也不一样，因为这一次的江伯涛失去了从容，没有了一直以来的成竹在胸，对天机的招架使得仓促，这意味着这个变化是在他意料之外的，节奏已经不在他的掌控，局势也更不是完全由他说了算了。噗，被光属性炫纹命中还没多久呢，江伯涛的无浪忽又被一矛扎中，虽然只是一个普通攻击，伤害很低微，但是职业选手眼中所看到的已经不是数据层面的事，而是江伯涛对局面掌控力的下降。这一记普通攻击的直刺，江伯涛想不到吗？不，不可能。这一击来得如此顺势，如此显而易见，可能一个普通玩家都会懂，在这里可以顺手来一记直刺衔接一下，知道但避不开。江伯涛心中已经不是一丝错愕了，而是相当深刻的危机感。不是什么抉择性的变化，也不是什么新型的打法，这是凭借自己的反应和操作在细节方面做出的硬生生的改变， 这就是所谓的天赋。而现在，唐柔正在将这种天赋转化为强悍的战力。他不再只是奔放的爆发手速，而是细腻地控制着每一个细小的变化。好强啊！不知是谁说了一句，没有人接话，但是所有人都无比清楚，这一句“好强”说的绝不是江捕头，而是唐柔。就在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意识到，星星的这位新秀已经不能将他视为一个新人了。这位新秀现在恐怕已经身处荣耀的顶端，他就像每个赛季冒尖的新人，第二赛季的繁花血景组合，第三赛季的王杰希，第四赛季中黄金一代的多位选手，第五赛季的周泽楷，他们在新秀年所表现出的水准就已直接封神。不过随着联盟的发展和竞争的日趋激烈，新秀出头渐难。第六赛季至今，只有第七赛季的孙翔算是达到了前辈这种新秀封神的境地。再之后呢？第八赛季的最佳新人赵宇哲至今还没进全明星呢。第九赛季的最佳新人卢汉文，因为年幼引起注目，也因为年幼所表现出的心理素质引人赞叹。人们都认为他一定会有光辉的未来，但恐怕没有人认为他已足够封神。那么唐柔呢？将这些新秀并列在一起对比时，大家顿时意识到，唐柔的情况和卢汉文类似，却又相反。卢汉文因为年幼，所以得到了更多的宽容，人们对他的要求不由自主的就会降低不少。而唐柔呢？因为一条三事件后千夫所指，一堆人追着屁股骂了一整个赛季，人们对他从那时起就要求很苛刻，只要没打出一条三，就有各种奚落和嘲讽。但是一条三，这算是哪门子的标准啊？以此来做标准的话，这何止是苛刻，根本就是刁难。而抛下这种有意为难的心态的话，再来审视唐柔这整个赛季的表现，联盟授予的这个最佳新人根本毫无争议。永远高昂的斗志，强悍的心理素质，惊人的天赋，再有不断进化的技术和荣耀智商，数遍唐柔的各项属性，大家发现或许唯一可以视为缺陷的只有年纪了。唐柔年龄不小，如今已满23周岁了。早期的职业圈，这个年纪有的选手可能选择退役了。现如今这年纪的话，差不多应该是技术和经验最成熟的巅峰期，是个人情况看持续的长短，平均来看一两年里就要开始逐步下滑了。而唐柔这才是他的第一个赛季，他的水准甚至还在上升期，但是他的年龄或许已经没办法支撑他走到巅峰了。好可惜呀！所有人都在想着，但是可惜之余，好像又有一丝庆幸。毕竟这是一位对手，虽然如此念头有些不够大丈夫，但是又有谁会上赶着去演生不逢时的悲剧？那些因为和叶秋同处一个时代，毫无建树，最终黯然退役的顶尖大神们，心里多多少少的总会有一丝如果没有叶秋那该多好的念头。而此时唐柔竟然就让众高手们产生了这种想回避的惊惧感。大家都想逃避了，江波涛你还顶得住吗？顶不住了。众人的心思一回到场上，就看到江波涛的无浪继续节节败退。之前他退，那是他选择性的退让，是对唐柔攻势的牵引，现在他退是出于无奈，除了退他根本没有第二种选择。不能再退了，江波涛心里是无比清楚这一点的。现在的局势再这样磨下去，无浪的损耗会越来越大，一波反击的爆发恐怕将不足以奠定盛世，现在需要强硬，需要针锋相对的撞破唐柔的攻势。会有机会吧？江捕涛观察着，思量着。 自己一直以来的怀柔打法应该已经让对手形成了一定的思维惯性，这时候突然强冲一次，就算无法趁势反击打乱对方节奏应该不成问题。罢碎！韩念柔手中火舞流言再次扫到，江步涛心中也完成了计较，就是现在了，说干就干，太多的准备反倒容易让对手心生戒备，现在要的就是突兀，要的就是出其不备，要的就是在不是机会的时候创造机会。吴朗跳起，向前跳起，像是撞向霸碎扫过的劲风，但是跳起半空的吴朗立即卷起了双腿，将火舞流言让在身下，只是这样并不够。江步涛心下清楚，他已经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唐柔的反应和操作，这个看似已经闪过的霸碎，唐柔肯定还能做出调整和应对，但是不怕，因为吴朗的攻击已经出手，这一击江步涛本就不追求什么突破，只图搅局，一次两败俱伤的交换对他来说都算得手。强硬，江波涛表现出了他的强硬，唐柔不退他当然不会退，只要他坚持就没有什么事让他选择退缩。剑光闪，波动之力跳出，吴朗一记裂波斩已经斩出，霸碎呢？霸碎似乎停了一下，但跟着却没有任何变化，只是韩念柔的另一只手抬了抬，一股法力顿时飞快流转。不好，江步涛意识到这是什么了，他心急如焚，只希望这一剑还能赶上，但是最终波动之力涌上时锁住的却已经是一些法力流转后的残痕。瞬间移动，武器打制技能，一个战斗法师选择瞬间移动不算大意外，孙祥就也经常选用这技能，江波涛并非忽视了这个技能，他只是没想到这样的距离攻击迫在眉睫竟然还敢使用瞬间移动，这份自信，这份勇气真的超乎他的想象，这个瞬间移动怎么看赶不上的可能性也更大，但是唐柔不怕这种结果，他所表现出的是哪怕这记裂波斩命中他也能赢下胜利的决心，只有这样的觉悟才有可能在这种时候拥有这样毫不犹豫的果断，也只有这样的果断才让这个瞬间移动成功的在被裂波斩锁住前发动。韩嫣柔从江波涛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了，身后江波涛立即就猜到了，可是吴浪此时尚在半空中，他连忙取消了攻击，连忙施展荧光落刃要改变吴浪在空中的身形，但是迟了，火舞流言已经刺在了他的腰间，圆舞棍。吴浪被甩回，却没有去砸地，唐柔放弃了圆舞棍的主要伤害，只是将吴浪就这样甩到了自己面前，技能已经取消，空中的吴浪已经恢复行动力，江步涛反应也很快，连忙还是那记没来得及用出来的荧光落刃，但是迎接他的是拜龙流星大，身遭左用，瞬间就已经被火舞流言的残影给占据了。唐柔根本没去思考他要向哪边躲，他用的这一个技能干脆就填满了江波涛的所有选择。荧光落刃的判定在百龙流星打面前不堪一击，空中的吴浪瞬间就被扎中树下，吴浪向后摔着，韩嫣柔向前赶着，愣是边移动边攻击，将这个百龙流星打悉数扎到了吴浪的身上。还没完，龙牙，百龙流星打后接着用龙牙又扎了一下，命中僵直，接一下的一击毫无悬念，肯定要中，豪龙破军。唐柔使出了接下来的大招，韩嫣柔手掷火舞流言抵着吴浪冲冲冲，一路向前冲，锐不可挡的冲击力，这一冲又是好远。江波涛等待着，他等待着技能结束的一瞬，轰，豪龙破军冲到了终点，凝聚的魔法斗气在最终和空气碰撞着发出轰鸣，吴浪被震得倒飞出去，但他手中的天链却在此时不失时机的挑起，极光波动剑，波动剑中最快的一式，波动之力瞬间凝聚掠出，直扫韩嫣柔， 江伯涛的反应很快，操作也很快，时机把握的也很精准，但是唐柔也不比他差。豪龙破军冲到终点，韩嫣柔后跳，战矛点出，怒龙穿心破。火舞流言穿过极光波动剑的波动之力，一是物理，一是法术，两个技能碰撞却互不干扰。噗噗，韩嫣柔被极光波动剑扫中，皮甲留下一道剑痕，无浪也没能飞离这记怒龙穿心破的追杀，魔法斗气径直从他的身后穿出，将他刺了个对穿。韩嫣柔脚步踉跄，很快稳住，吴浪被怒龙穿心破赶在他尚在浮空时命中，顿时又送飞一截，落地翻滚，身形也立即稳住，但是左右的场景让江伯涛有点陌生。他很快看到吴浪前方插着一个木牌，他看到的是木牌背面很粗糙，什么也没有，他所看不到木牌的正面写着四个大字：善入者死。